想说媳妇不，大婶包呢？ 大婶 我呀还等着去买油呢，咱呐拜拜了。 闺女的对象啊，就选他了。 个傻， 这提煤的倒不少，可他， 哎，要是再有提煤的，差不离就给他定了。 嗯，我看也中。 可就怕大岗主不愿意。 他敢？我就不相信他老子管不了小子，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爹，哎，刚刚，今儿你咋这早就回来了？ 是啊，那香油卖了吗？ 卖不动，人家王有山的香油啊， 莫不生卖，咱家可好？妈的，这个王有山，这不成心入咱的钱串子吗？哎， 刚刚，从今以后啊，就用不着你骑车子去卖油了。 爹，咱不卖油了。 不是，爹刚才呀，跟那十里山高电厂订来了供油合同， 两个月供油1000斤呐、啊， 1000斤。 看看，这是合同。 这倒是好事，可就怕咱完成不了啊。 咱家可存着两缸呢，不是？哎 呀，那也够呛。 实在不行，到时候咱就早起4:30，中午不吃饭，晚上看不见，黑见，连轴转。 你当是学大宅你？ 爹，看这形势啊，咱油房也得改革了。 改革？ 对。 咋改革呀？ 爹，你听我说。 看如今城乡生活天天好，消费水平都不攀，咱家的香油质量本就差，他的是市场叫不满足，小鱼妈妈烟气腾腾了眉毛，女子泪光人老道，一天出油一两瓢，这样的生产方式不好了，牛黄很快就得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能办得到吗？ 爹， 小凤啊打工回家了， 他会搞设计，他爹又有做香油绝技，咱们俩再合起来建一个香油厂，几年就能发大财。 你说拉倒吧， 我当你有什么好主张，原来是一肚子臭米汤，我跟他爹有比冤仇账，险些打我一命亡，你鬼迷心窍心不孝，你竟然要跟仇家结友邦。 爹， 多少年的党你老打总计，有山大伯打你是误杀。 住口！ 乌力子太混账，胳膊肘杵了你上天亮，做人就要坦荡荡，谁想你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你竟敢把老爹来顶撞，我打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儿郎。 刚才还好好的，一会儿就变了脸。 不是，你没听他说吗？他说王有山打我是误杀，替那个老东西拔穿。老美炸中国大使馆还是误杀呢？误杀到中苏哪的？ 爹，是跟美国炸中国使馆连得上 吗？连不上我也连，咋的？ 老头子，快算了算了。 说你们爷俩一说话就是。 嗨嗨嗨！喜， 这陈谷子烂什么事儿就别提了。这么多年了，王友山没给你治病，他也花了不少的钱呢。 那他活该。 老头子，快消消气儿，我给你倒点水去。 站住！你也干啥去？ 不干。 去，到银行里支2000块钱，买芝麻去。把钱头那芝麻都给我收上来，快去！ 一言为定， 没打不动。 司马南 见影。差 点儿，那彩礼，这彩礼吗？ 好说。 哎，看着你家父， 那么要多少，还不是牛身上？

小凤， 香油厂啥时候动工啊？ 给个信儿，大事办不了，小事儿还能凑。 待他们批下来就动工。可是现在连卖芝麻的钱。 小凤， 这是2000块钱，你先换着。 这， 啥会儿有，啥会儿还吧。我先回去了。 小凤，你这是 出没来了。 你会出没？ 我在采石场待过，不光会出没，储碑雕刻啥活都干过。 哎呀，太好了，你可真是及时一样。来， 那大伯他 是我爹叫我来的。 真的？ 大干哥，我教你出没。 教我出没？ 对，来。 Yeah. 的身儿已望而频繁转，恰好是翩翩起舞多洒 你说你有